酒肉已经上齐了，何峰刚推着谢池进店门，何长志操着粗狂的声音吼： 你小子得八抬大轿去请啊啊！ 谢池感觉到四面八方的目光，不像外面的小喽啰，坐在这里的应该是土匪窝属的上名号的匪，要么长得凶神恶煞，要么脸上头上带疤，一个比一个狰狞。可谢池一点也没有害怕的，他有何峰在后头撑腰。 二叔， 这个何长志是何峰亲二叔，从蒙山来，也是个名头不小的土匪头子。何长志提着酒坛子朝他们走来。 自罚一坛啊！ 二叔，您可别为难我了。 何长志哈哈大笑，拍了下何峰的肩膀，看向谢池。 哎呀，个臭小子！哎，这个就是你藏屋里那小娘们儿， 二叔。 哎呦呵，哎，瞧这嘴，真他娘的甜！哎呀，这二叔都叫出口了，不得送点见面礼啥的？拿，拿着。 说着，何长志拍拍后腰，掏出一把刀递给谢池。谢池看向何峰， 拿吧。 多谢二叔。 好。哎，对了，我听说你这个腿是被陶丫头打的，明儿个我喊她过来给你赔罪啊。 那明日我定要陪二叔不醉不归了。 哎呀，哎，你这女人带劲儿，陪你不亏啊。 何长辉抽着大烟靠在虎皮上瞧着他们。 都落座吧。 想吃什么自己夹，我去喝酒去。 嗯。何峰提着桌上的酒壶走了，谢池安静吃饭，不时眼观四周，清寨无人在，没有他想见的人，今晚也许是家宴。酒过三巡，两个男子领着三个女人进来，一矮胖男子站到桌上。 大当家的，这是小弟送给您的礼物，三个大美人还挺笑呢。 何长辉眯着眼扫过去。 刘老四，你是想累死我呀啊？ 看您说的，大当家的雄武不虚当年，三个算什么。 又一男子站到桌上敲着酒瓶子。 刘老四，这你就没眼色了，咱大当家的喜欢大的，边上两个还看得过去，中间那个怕是毛都没长齐。小丫头片子，添给少当家的屋里还差不多。 谢池正要倒茶，手顿了一下，刘老四叫他： 少夫人不介意吧？ 谢池没有回答，看向何峰，他没听见似的，还在和别人喝酒。刘老四便开口唤他： 少当家的，小凤，何三凤。 刘老四一连叫了好几遍，何峰转过身来，矮胖男人指着中间那丫头： 嘿，还非得叫三凤才答应啊？送个女人给你，要不要啊？ 何峰喝得正高兴，顺着他的手看过去，点头答应了。 好啊。 谢池盯着他，突然心里堵得慌，他放下杯子不再看他。果然土匪窝里的没几个好东西。那女孩被送去何峰院里，外头放起了烟花，何峰喝上头了，完全忘记带她看烟花这个事儿。满屋子的酒味与臭男人的味道，谢池坐不住了，自己滑动轮椅离开。刚走不远，轮椅突然被人拉住了，他回头看到了何峰。五颜六色的烟花下，他的脸忽明忽暗。 怎么走了？ 困了。 让你久等了。 刚才他还要了个女人回去，这会儿又来和我暧昧不清。你自己喝吧， 我自己回去。 烟花不好看吗？ 难看。 那你慢点儿，早点睡。 青阳子，你把他送回去。 他生女人关我什么事儿？最好去纳上一百个，天天缠死他。青阳子送他到院外，便折回去喝酒了。谢池自己进院子，好巧不巧看到等在和风房门口的女孩，女孩也看到了他，两人对视一番，谢池挪开目光回屋去。女孩叫他： 少夫人。 我不是他夫人。 你也是被抢上来的吗？ 嗯。 我也是。 你好像很高兴的样子。 当然了，本来还以为要嫁给那个老头子，谁知道走了天大的运，被送到这里了。我觉得这里挺好的，我家里穷，饭都吃不上，虽说我长得好一点，但顶多也只能嫁个小门户，这里就不一样了。 这是土匪窝，没几个好人。 少当家的不一样，我在山下的时候就听说过他的名号，都说长得极俊，今日一看比传说中还好看，没想到有生之年就这的好事落在我头上。 你开心就好。 哎，你腿怎么了？你站不起来吗？ 受了点伤。你回去吧，我进屋了。 你知道少当家的什么时候回来吗？ 不知道。 哎，我叫宋婉，你呢？ 阿芝。 阿芝，我推你进去吧。 不用。 你这房间不错哎，不知道我的房间会是什么样。哎，你说你不是少夫人，那你和他是什么关系？陪床吗？你这样也可以陪床吗？